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68集，傅文生很快下楼与队友会合，唐默和傅文铎跟在他的身后，没有完全走过去，站在远处看着那十几个南京组的成员。南京组一共有43个成员，其中有26人正在外面参加副本，没有回来。眼前的17人便是南京组的全部成员了。柴荣说， 萧继彤发了信号，肯定是有什么事要喊我们去。这样，我和小荣带几个人去，你们几个就留在这里吧。 他点了10个玩家留在原地，其他6个人跟他一起去找萧继彤。站在柴荣身旁的年轻女人沉思片刻，冷静道， 萧队能发出信号弹，说明和黑塔游戏没关系，他是碰到了其他什么东西，很有可能是偷渡客。你们守好基地，我和队长一起，一个小时后无论情况如何，我们都会派个人回来报信，假设没有人回来，你们就赶紧跑。 傅文生是被留下来的那十个人之一，他听了这话想开口说些什么，但嘴巴张了张还是闭上。有人奇怪地问， 我们跑？ 女人点点头， 连队长都应付不了的偷渡客，你们还是赶紧跑比较实际。 南京组用极快的速度确定了接下来的行动，一分钟内柴荣等7个玩家便整装出发，向信号弹发射的方向走去。其余玩家也没有闲着，他们开始整理组织里所有有用的道具，万一真的出现强大的敌人，他们需要第一时间做出应对。傅文生走回来看向傅文铎， 可能出事了，2个月前也曾经发生过一群偷渡客袭击基地的事儿，那时候我们损失了10几个成员才把那群偷渡客击退。大哥，他 声音停住，傅文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唐默，他别扭地眨了眨眼睛，最后直接放弃。 我打算先避避风头，连萧队都觉得棘手的事情肯定很麻烦，这是南京组的事，我不大好回避。 言下之意，唐默和傅文铎不属于南京组，他们现在可以离开。傅文生嘴上这么说，眼睛却一直期待地盯着傅文铎，他认真地看着自家大哥，眼神中没有一丝怀疑。虽然小时候傅文铎老是欺负他，长大后他又被傅文铎的名字压得抬不起头来，但是傅文铎不是个临阵脱逃的人，他家大哥很可靠，很有责任心，绝对不可能抛下他不管，甚至他也不会抛下南京组不管。然而傅文铎还没开口，却听一道男声响起， 我打算去看看。 话音落下，傅文铎和傅文生齐齐转头看向唐默，唐默镇定地说， 萧继彤我和他有过接触，大火机游戏已经算是比较危急，但他从头到尾也没有太过紧张，他是个很冷静的人，不是出了很重要的事不会着急地放出信号弹。 顿了顿，他看向傅文生， 你刚才也说过得到信号弹1个月，这是他第一次使用。 傅文生愣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 对，这是萧队第一次用。 那就很有意思了，和你们队长说的一样，他能放出信号弹说明现在不在副本里，棘手的事和黑塔游戏没有关系，我不认为他是因为偷渡客才放信号弹的。 傅文生皱起眉头， 这点或许你不知道，萧队的异能很实用，但是他的武力并不高，如果真碰上厉害的偷渡客，他很可能打不过，只能在紧要关头放信号弹抓我们过去。 唐默还没回答，傅文铎说， 以他的谨慎程度，他的异能不是攻击性的，没有强大的自保能力，那他一定从来不会单独行动。 对，萧队一直和宁宁杰一起行动，宁宁杰很厉害，只比队长差一点。 那他跑不了，不会让宁宁逃走出来报信吗？ 傅文生一愣，很快他想到， 万一连宁宁姐也跑不出来呢？ 唐默笑道， 那他就更不会放信号弹了。宁宁连逃都逃不出来，说明敌人强大的超乎所有人的想象，南京组去了也不一定有用，反而可能把自己也拉进去。萧继同遇到强大的偷渡客，应该会选择自己殿后，让宁宁逃出来报信，接着再让南京组和攻略组联起手，先制定好计划，然后采取行事。这种莽撞而没有计划的事，他不会做。傅文生仔细地思考唐默的这番话，他没有再反驳，唐默说的没错。走吧，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渐渐西沉的阳光下，傅文生刚刚想明白事情的经过，一抬头就看见唐默和傅文铎大步走出了南京组的基地大门，向着五角星信号弹的方向而去。他赶忙跟上去。 大哥，带我一个，我也想看看到底出什么事了。 傅文铎脚步停住，低头看向傅文生。傅文生被他一瞧，整个人绷直，认认真真地向前走路。傅文铎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，嘴角勾了勾，最后没有阻拦。三个人一起向信号弹发射的地方走去。有件事唐默没说，但他知道，傅文铎明白他的意思。如果仅仅是因为发射信号弹的人是萧继同，他们和萧继同有过接触，唐默和傅文铎都不会选择平白无故地走过去查看事情真相。他们的好奇心没有那么重，真正的原因……唐默抬起头，目光凝重地看着那座悬浮在天空中的巨大黑塔。 太近了。 唐默低声呢喃道。傅文生一时没听清楚。 你说什么？ 唐默摇摇头。 没什么。 傅文生和唐默并不太熟，他对唐默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莫名其妙就反杀了一个神经病，看上去很恐怖，很深不可测的强大玩家上。傅文生没有再问。傅文铎听了这话，却看了唐默一眼，他勾起唇角，顺着唐默的目光看向黑塔。萧继同发射信号弹的地方和黑塔实在太近了，耀眼的五角星被夹在红色的落日和黑色的巨塔中央，它的左侧是夕阳，右侧就是黑塔，这个位置很微妙，让人不得不多想，萧继同的急事是不是和黑塔有关？最好是没关系，唐默在心里暗自想到。南京组的基地离新街口有一段距离，走了半个小时，三人顺利抵达黑塔下方。看到傅文生，柴荣满脸惊讶，立即走上去问道： 小生，你怎么来了？ 傅文生理直气壮： 我跟着我哥哥来的。 傅文铎挑起眉毛，扫了傅文生一眼。傅文生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但很快他又挺起胸膛。柴荣嘀咕了一句： 有哥哥就是不一样了哈。 柴荣也没办法当着傅文铎的面训斥傅文生。新街口广场的中央是一座高大的孙中山雕像，在这座雕像的上方，一座漆黑的塔状物体悬浮在百米高的天空中。萧继同和宁宁站在黑塔下方，见到唐默和傅文铎，宁宁抱紧了怀里的银色弓弩。萧继同先是惊讶了一瞬，接着笑道： 唐先生，傅先生。 唐默走过去直接说： 出了什么事？和黑塔有关。 萧继同没有奇怪为什么唐默会知道事情和黑塔有关，他带着唐默、傅文铎走到广场外，站在马路上，抬头看向黑塔。灿烂的阳光照射在黑塔上，光线全部被塔身吸收进去，完全看不出一点光亮。唐默仔细地观察这座黑塔，看了许久，他正准备询问到底是什么事，忽然他目光一顿，双眼慢慢睁大。下一刻，唐默惊道：那是什么？萧继同微笑着点头： 是，就是那个。 只见在黑塔庞大的塔身上，赫然出现了三个极小的白色光点，这三个光点实在太小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一丝异常。黑塔有百米高宽，这三个小点只有人的指甲盖大小， 如果唐默的视力没有提高，他绝对不可能看到这三个不断闪烁的小光点，好像计算机上的半个省略号，从左向右，这三个白色小光点依次亮起，全部亮起后再全部变暗，接着再从左边依次亮起，如此重复。唐默观察了一会儿，神色凝重地看向萧继同。那是什么？语气中再没有惊讶，全是郑重。萧继同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敛去。我不知道。三个在黑塔上不断亮起的小光点，它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这却是比偷渡客来袭更重要的大事。三个月前，黑塔突然宣布要更新 2.0 版本，从那以后多了集结副本和限时副本，每个玩家三个月内还必须攻塔一次。现在黑塔又出现了异常，唐默立即想到，是只有南京的黑塔有这个，还是全世界的黑塔都有？唐默来南京之前曾经仔细地看过上海的黑塔，并没有发现这种奇怪的光点，九成可能性是真的没有，还有一成可能性是他没有发现。柴荣说， 我已经让人去镇江看看情况了，萧继同也怀疑这个问题。 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，所有人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黑塔上不断跳动的三个光点。 你们为什么会发现它？ 一道低沉的声音忽然响起，萧继同转头看去，他看向傅文铎。过了片刻，萧继同笑道， 是个巧合。 是因为我。 众人齐齐转头看向宁宁。刚才大家讨论的时候，宁宁一直站在一旁没有吭声，她抱着弓弩冷冷地说， 每次我从一个黑塔游戏里活下来，都会来这里看看这座黑塔。肖队是陪我来的，这次我们通关的副本离这里很近，就没有回基地，而是直接过来。我看他的时候会很仔细，所以我看到了那三个点。 你上一次来看黑塔是什么时候？唐默突然说。宁宁愣了一下， 大概十天前，就是我们通关大火机游戏之后，中午我自己过来看看他。 十天前你来看的时候，没有看到那三个点？ 没有。 你确定你没有看错？ 宁宁斩钉截铁。 我不可能看错，我每次坐在这里，看一个小时才走。 唐默觉察到了一丝不对，他看向萧继同，萧继同朝他笑着摇摇头。唐默没再多问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